失败告终，明军损失惨重，退守晋州，日军侥幸取胜，不敢追击，依旧固守原地。因为此战，岛津义弘名声大振，在日本国内被捧上天，称为鬼石幔子。其实说穿了，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，运气好。但无论如何，赢了就是赢了，输了就输了，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。因为除西路军刘延外，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。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，却无事可干。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，加藤清正每天都待在蔚山一动都不动，打死也不出头。麻贵攻他就守，麻贵不攻他还是守，总而言之不打只拖。就这么拖到十月份，四川战败的消息传来，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，大家都松了口气儿，解脱了。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，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，返回出发地，九月攻势宣告结束。在这次进攻中啊，明军立功心切，日军保命要紧，拼了半个多月，战局却无丝毫改变，大家呀、都白忙活了。最郁闷的人是麻贵，他尽心竭力地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，实在是比较窝囊。但更让他绝望的是，经过此役呢，他已经确定，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，绞尽脑汁儿也无济于事。麻贵并不知道啊，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的时间。如意外，11月5日，日军将带着抢夺来的无数战利品呢，从容退回国内。而那时，明军只能望洋兴叹，目送日军安然撤退。但一个人的到来，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。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林，字朝觉，广东瓮源人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油条啊！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。此后呢，又东征西讨，几十年下来，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。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，破格提拔从来无份，领导赏识一直无缘，游击参将、副将、副总兵一级级往上升，做官做的那真叫艰苦。据说呀，是因为他是广东人，且只会讲粤语啊，官话呢讲不好，这官话就是当时的普通话，讲不好不说，也听不懂，总不招人待见，所以进步很慢。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缺点，贪，且不是一般的贪，方式是多种多样，层出不穷。派他去管兵，就放纵手下抢夺民财；派他去镇守地方，他大兴土木，贪污工程款；派去打仗，竟然又克扣军饷。在贪污这行当里啊，可谓相当之牛啊。可就是这么个人，偏偏极爱打仗，而且什么仗都打过。开头啊，在山区打土匪地痞，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，抓过强盗小偷，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，剿灭了许多叛乱军呢。算起来啊，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，只要在陆地上，他都灭过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，海贼、海盗，乃至于倭寇，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。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，谁沾上谁倒霉，所以一直以来呀、既没人用也没人推荐。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，这种人呢就不能用，但战争一来，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。万历20年，陈林出山前往朝鲜，按照朝廷的原意，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去，自然要他去卖命打仗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这位兄弟去了一年，竟然什么也没干，官儿却升得极快。刚去的时候啊，只是个参将，很快就升为副将。万历21年，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。一仗没打就能混到这个地步，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，当然陈林除外。战争结束后，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，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，并就任总兵。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。 但纸包不住火呀。三年后啊，中日和谈失败，沈维敬的忽悠被识破，实行被判下狱，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。原来陈林兄并非只进不出，他除了能贪外，还很能送。石兴收了他的钱，自然要帮他办事儿。陈林同志呢，这才得以一路春风，扶摇直上。可是现在石兴倒了，官自然是没法当了，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。亏了本的陈林呢，只好再次回了老家。但人呢，只要有本事，就不怕没活干。万历25年，中日再次开战，朝鲜水军全军覆没，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，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。于是陈林再次找到了工作，虽然兵部尚书邢介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，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。万历26年6月，陈林带领5000广东水军到达朝鲜，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荣。邓子荣，丰城人，时任钦差被窝副总兵，都督佥事。要论年头啊，他的资格比陈林还要老，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，多年来那是奔波于广东、云南、缅甸、福建，东征西讨，战斗经验丰富。而论人品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几十年兢兢业业，从小兵干起，不走后门，不搞关系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。正因为他过于老实，没有后台，到60多岁才混到副总兵，且平时沉默寡言，即使受到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。万历20年，他奉命出征，本来打了胜仗，却背了黑锅，被杨官参劾免职。他没有辩解，只是默默地回了家。但当万历25年他接到朝廷调令时啊，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。尽管此时他已经年逾70，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，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、品行比他差的人的指挥，因为总兵是陈林。就这样，两个性格间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。安置邓子龙后，故地重游的陈林见到了他另一个下属李舜臣。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，元军战死后，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。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，但眼下呢，局势危急，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。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，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。此人虽才具甚高，为人处事却不行，不善与人相处，碰谁得罪谁，作为下属啊是十分难搞的。但陈林呢，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。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，官话讲的鬼都听不懂，但到了国外啊也就无所谓了，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，一概不懂。而陈林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。这种方式呢，就是写诗。一到朝鲜，陈林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：不有将军在，谁服国事危，逆乎驱湘日，妖愤卷金石，大捷千人仰，高明万国知，圣皇求如妾，超去岂容辞。就文学水平而言呢，这首诗呢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者薛蟠体，还不是一般的差劲儿。但如果仔细分析，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。前四句是捧人，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，也真算是下了血本呐。第五六句继承风范，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，威名远扬。但这只是铺垫，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，所谓圣皇求如妾， 也含着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，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，到明朝啊去另谋高就。纵观全诗啊，捧人是为了挖墙脚，挖墙脚也就是捧人，浑然天成，前后呼应，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，写入教科书。李舜臣被感动，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琳，表达自己的感慨，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琳的指挥，齐心协力驱逐倭奴。我一直认为啊，像陈琳这样的人，即使跑到火星上，都是饿不死的。成功实现团结后，经过麻桂鼓动，陈琳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。然而由于战局不利，麻桂率陆军先行撤退，水军失去支援，只得铩羽而归啊。麻桂告诉陈琳，我军作战计划已定，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赶赴海上。陈琳问道，所往何事呢？麻桂答道，无定事，来回巡视即可。哦，陈琳点了点头，接着问道，那你准备干什么？麻桂看了他一眼，我呀哪里也不去，驻守原地。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琳，麻桂终于说出了谜题的答案。三路攻击失败之后，麻桂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，即使攻下，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，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谈判也是不可信的。进退两难之际，他想到陈琳，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。麻桂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，中路军董一元、西路军刘岩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。总而言之吧，大家都不要动，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琳，而他的任务是带领船队沿朝鲜海岸巡航，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。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，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呢叫关门打狗。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呀，麻桂终于找到了日军最大弱点，粮食。无论这个日军多敢玩命，他毕竟是人呐，是人就要吃饭呐，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，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，打击日本船队，敌军必定不战而退。事实证明麻桂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自十月中旬起啊，这陈琳呢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，率军多次扫荡啊，见船就抢啊，抢完就烧啊，把朝鲜沿海啊搞成了无人区。他干得相当彻底，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。无奈之下，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，但陈琳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，不但能抢也能打。几次交锋下来，藤堂高虎落荒而逃，再也不敢出来逞能了。躲不过也抢不过，日军叫苦不迭啊！特别是小西行长，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，加藤清正占据蔚山，岛津义弘驻扎四川，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，只要躲过陈琳，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。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，而且水路复杂，千回百转，进去了就出不来。陈琳最喜欢在这里劫道，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意去。半个月下来呀，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呀，消息行长没辙了，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琳，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。而作为代价，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：1200个人头。这意思是，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，我就留1200人给你，寝宫也好，杀头也罢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话说到这个地步，也是真没办法。当然陈琳并没有答应，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1200人。日军就此陷入绝境， 但小西行长啊并不慌张，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。11月5日，只要等的那天，一切都将结束。在期盼和忐忑之中，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。依照之前的约定呢，日军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、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，准备撤退。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，仍旧被蒙在鼓里。如无意外，日军将携其强掠成果，背负着杀戮的血债，安然退回日本。然而意外发生，就在此前不久，日本五大佬向明军派出使者，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，并每年交纳贡米、虎皮、人参，日方出于宽宏，将会考虑撤军。这个日本五大佬啊，就是丰田秀吉、五味托孤的大臣。那么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，似乎有点不近情理，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，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，必须麻痹敌军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所谓的计策却引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。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，却很难被麻痹，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，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，日本人在这方面啊还处于小学生水平。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，逃跑。此时是11月7日啊，麻贵命令全军动员，密切注意日军动向，随时准备出击。11月8日，驻扎在古今岛的陈林接到密报，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，日军即将撤退。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，准备作战。明军知道，日军不知道，明军知道，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，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。无论如何，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呢。10天之后，最后摊牌。万历26年11月18日，加藤清正突然蔚山撤退。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明军并未阻拦。随后驻扎四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5军撤退，明军依然未动，五大佬一片欢腾。在他们看来啊，撤军行动十分成功，明军毫不知情。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，小西行长被拦住了。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，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，获准撤退后，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，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。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。顺天离海较远，不利逃跑，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，易于封锁，如果明军不来，那才是怪事儿。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呢，他已想出了对策，并付诸实施。而到目前为止，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，顺利脱身指日可待。但事实上，五大佬错了，小西行长也错了。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，并非疏忽，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。在之前的10天里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，他清醒地意识到啊，日军有意撤退，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。恰恰相反，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，如果逼狗跳墙，后果将很难预料。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。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，明军兵力有限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11月4日，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。就在这一天，陈林出海巡视，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，行踪隐蔽，速度极快。要换在以往啊，陈林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，

后顾之忧解除，他终于放心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麻贵和陈琳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。中路董一渊，西路刘岩密切监视日军，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，立即上报，但不得擅自追击。水军方面，陈琳部停止巡航，并撤出蔚山、四川一带海域之水师，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，堵住小溪行长撤退的海道，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，因为他们并不重要，只有小溪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。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，在其诱惑之下，日军将逐个赶来，成为明军完美利用。撤退、放行、堵截，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，双方都很满意。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，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。11月18日夜，消息行长没有看错人，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，虽然他已经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，但听说消息行长被围后，却依然信守承诺，率第五军10000余人赶来救援。但除了消息行长外，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，谁呢？陈琳。4天前，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，经过仔细观察，他发现呢，从四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，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陆良海。在陆良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，一条通往观音浦，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。他随即做出了如下的部署：副总兵邓子龙率3000人埋伏于陆良海北侧，水军统治使李顺臣率5000人埋伏于陆良海南侧的观音浦，我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，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，全军不得擅自行动，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陆良海后，方可发动进攻。攻击发起时，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，李顺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，袭击敌军之侧面，打乱敌军之阵型。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，需坚守阵地，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陆良海中，等待陈琳主力到来。而那时，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，将侵略者彻底埋葬。一切就绪，李顺臣却发问了：邓子龙堵截后路，我守观音浦、猫岛，何人驻守啊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，坚持向猫岛挺进，就能到达顺天，与小溪行长成功会师，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。然而陈琳告诉他，猫岛根本无需派兵驻守，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，我肯定。在不安与等待中啊，18日的夜晚到来了。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，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。之前的四川之战，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，但毕竟是胜了，又被人捧为名将，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之所以跑来救小溪行长，倒不是他俩关系多么好，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，别人不干我偏干。此外呢，他已认定明军围困小溪行长，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，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，此时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。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，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陆良海峡竟然毫无动静， 由15000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。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。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，共有600多条船，队列很长。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，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，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，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陆良海口的时候，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。邓子龙手下这3000兵大多是浙江人，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，虽然名不见经传，却绝非寻常。在50多年前，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，余家军。在当年那场艰苦卓越的抗倭之战中，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，戚家军以及余家军。余大猷熟悉海战呢，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，而他所创建的余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，熟悉水性和流向，善于驾船，并经过严格训练，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，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。经过50年的历练与更替，他们来到了朝鲜陆良海。接到进攻命令后，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，将日军归路堵死，并以10只船为一组，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。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由于日军队列过长，而且毫无防备，转瞬之间后部上100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。虽然日军人数占优，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，动弹不得。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，他们纷纷拿起武器，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。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，保持着诡异的平静。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听到了答案，可怕的轰鸣声。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，不用跳帮，不用肉搏，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备着一种武器，虎蹲炮。这是一种大型火炮，射程可达半里，虽然威力一般，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还是绰绰有余啊。就这样，在炮轰哀嚎和惨叫声中，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，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。当炮声响起的时候啊，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，中埋伏了。但很快啊，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，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，继续前进。后军已经深陷重围，敌军兵力不轻，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，与顺天的消息形成会师，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。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，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，不顾一切的向前挺进。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，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陆良海时，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，李舜臣出现了。被冷落3年后，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，但他于3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是2000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，因为他的前任援军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。此时明朝水军尚未到来，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，无人可挡，而李舜臣什么都没有。9月15日，藤堂高虎带领400余条战船闯入明良海峡。李舜臣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随即带领少量的归船出战。确切的说呀，是12条，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。 400-12，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，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，但是此战也必败无疑，除非奇迹发生。但事实告诉我们，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。战役结局证明啊，这个堂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援军这一类的废物。经过激战，李舜臣轻松获胜，并击沉40多艘敌军舰，歼灭日水军3000余人。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，堂堂高虎身负重伤，差点被生擒活捉。日军大败，史称明梁海之战。对李舜臣而言呢，这不过是光荣的开始，而陆梁海将是传奇的结束。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。此时啊，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，他已经看到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，如此清晰，只要跨过此地，胜利将属于自己。然后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翼。在战场上，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，一旦被敌方袭击，很容易被拦腰截断，失去战斗能力。其作用类似于这个打群架时啊，被人脑后拍砖啊，正打的时候后边啪嚓一下，哎呀，那是非常要命的一招。很明显呢，这个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。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，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，几乎不讲任何战术，肆无忌惮的乱打乱撞。在这突然打击下，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，乱作一团，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。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时刻，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。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呢，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。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呢，他已经确定敌人来自侧翼，而他的前方依然是一片坦途，很明显的明军并没在此设防。那就继续前进吧，只要到达顺天，一切都将结束。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，陈林起航出击。出于隐蔽的需要，陈林的军队驻扎在主岛，这里离陆梁海较远，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。而在此之前，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。然而陈林并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。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，然而就在此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在一片宁静之中，位居前列的3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，船只受创起火，2艘重伤，1艘沉没。没有敌船，没有炮火，似乎也不是自爆。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，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。有鬼不成？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，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它的名字叫做水雷。这个明代的水雷啊，是以木箱为外壳啊，中间呢放置火药，根据这个海水的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，以固定其位置，并保持啊漂浮于海面之下，以便隐蔽及定位。当然了，关于这东西呢，我也就了解这么多，相关细节如引爆及防水，这个本人一概不知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玩意儿啊确实能响，能用。陈林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。 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就会全军覆灭的危险。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，前进已无可能。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，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是发起了最后冲锋。敌人的回归啊，让这个李舜臣十分兴奋，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。在乱军之中，李舜臣亲自擂鼓，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。此时日军呢虽受重创，但主力尚存呐。李舜臣呢竟然孤军闯入敌阵，应该说他很勇敢。但勇敢的另一解释， 那就是愚蠢。 估计是打这个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呢，他上了瘾。李舜臣压根儿就没把这个日军呢放在眼里，一路冲进了日军的中军。然而呢，这个岛津义弘啊，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作为二杆子的优秀代表，他并不白给。很快，这个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呢，便理清了头绪，组织50多条战船呐，将李舜臣的旗舰那是围得严严实实，不断火枪弓箭射击。虽然这个龟船十分坚固，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，船身呢多处起火，形势不妙。眼看这个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了，陈琳赶到了。我相信呢、啊，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啊。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呢，陈琳不等部队列阵，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。而此时他身后仅有4条战舰，于是他也被围住了。此时已是19日清晨。无论岛津义弘、陈琳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会如此复杂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，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，仗打到这份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。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。那么在他的统一调配下呢，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琳和李舜臣的旗舰。陈琳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，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，也没有铁刺铁钩。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，拼死跳了上来，抽刀直奔陈琳而去。事发突然，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关键时刻，陈琳的儿子陈景京出场。这位仁兄很是生猛啊，拼死扑了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刀，被砍得鲜血淋漓，岿然不动。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，把那几名日军呢乱刀砍死。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琳没有丝毫喜悦，他很清楚，这个日军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，跳上来的人呢会越来越多。援兵到来之前，如果不玩一招狠的，下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呀。沉吟片刻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很快，奇特的景象出现了。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呢，陈琳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，船上空空荡荡，无人活动，十分之安静。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。但在头脑简单的日本士兵看来，答案十分简单：陈琳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了。于是他们毫无顾忌，纷纷跳了上去。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。其实明军一直都在，只不过呢，他们是趴在了甲板上。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，陈琳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俯身，并用盾牌挡住自己，手持长枪仰视上方，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，立即对准目标出枪。伴随着凄厉惨叫声，无数士兵被炸成了人串。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，无人再敢靠近。趁此机会，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，与陈琳会师，企图攻破包围圈。但日军十分顽固，死战不退，双方陷入僵持状态。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，陈琳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。按日军的思维，明军就是不准备打了，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，且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